南朝鲜各界纷纷谴责从头到尾贯穿着反民族反人民妄言的朴槿惠逆贼815贺词。共同民主党、国民党等在野党和我的新闻、联合通讯社等南朝鲜媒体点评说，他的贺词是有史以来最坏的贺词，好像听到朴槿惠政府厚颜无耻的坦白似的，他的妄言都是有史以来的贺词中最可怕的内容。